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星期四，为开心打气，我是小张张。 马老师今日变阿伯，见到佢个样子我真系吓一吓，我是小睿睿。 马小强今日唔再叫马小强， 叫马老强啊！ 我今朝喺电视上就系叫佢马老强，马老强咁样。 我改姓吴，叫吴聚财， 系咪咧？ 叫我财哥。 大家你好 ，OK OK 嘅， 你做乜嘢着到咁样啊？ Okay、今日， 系呢个礼拜都真系一路打落去都唔得。 送你两个字， 系 失策。 今日呢个风骚爆人啦，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日，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 好啦，咁想问一问嘅就系，今日你咩打扮？ 吴聚财先生， 系啊，你同大家讲讲， 我由星期二讲起， 咁早 系 一个吴聚财气氛由嗰阵时某一件事，某一件事开始， 即系涌埋嚟啦。其实咧，我上礼拜已经觉得我一定要剪头发啦， 系啊系啊， 乌哩马茶， 系啊， 又即系总之查晒出嚟， 自己唔中意啦， 系啦。星期二我谂要剪头发，我去开咧就系、是。 鑽石山，鑽石山，我因為去嗰啲叫快展啊，佢有油頭啊，油頭即係硬條街啊，然後鏟到好青嗰啲，即係類似阿 O 嗰只啦，咁啊百零蚊，誒 OK 啊， 幾好啊，近近地， 係啊，咁但係咧星期二嗰日咧，因為出咗去第二度，哇好攰，咁我突然間經過咧，見到一間髮型屋喎，188蚊，抵啊， 你講緊喺香港。香港區， 香港區，香港區，同埋裏邊啲人咧有金頭髮啊！ 我知你講邊個，嗰啲 barber shop 係嘛？而家好興㗎， 係啊，又紋曬身， 係啊，係啊，係啊， 嗰只 可以剃埋須㗎，嗰只係， 即係總之有個條須下邊扎一條辮仔， 明啦，一定係嗰只， 即 係 呢啲， 佢一定係揸蝦呢啲神嘅， 包裝得好潮， 係 啊，即係呢啲， 你就幻想自己係佢啦，自然 唔係嗰種嘢， 我係放心交俾佢， 係啊，係啊，係。好興啊！而家 係啊，我知啊， 仲係你坐嘅嗰張凳係你以前剪頭髮嘅嗰張被凳嚟啫嘛。 總之我覺得誒，哇試下啦，好耐冇試過，因為好耐冇洗頭啊，成套咁樣。 咁如果你話188嘅話，佢係算平喎。 佢做 promotion 係哦 ，promotion 就 OK， 因為我有見過嘅就我有個朋友佢嗰間時裝店隔離度開咗有一間，起碼坐底都要688。 哇！ 同埋嘅就係佢要預約，係 預約 預約，佢淨係好專心嘅剪你一個人。 推門入去，我話剪頭髮使唔使等？佢話唔使，因為我好怕要等三個人四個人，我即刻走噶啦。 係好心急噶嘛，你心急人上。 掃射個個都係型人啦，剪頭髮玩爛嗰啲 喎，鼻剪嗰啲都係啊嘛。 係啊， 你睇我，你唔好以為 係。跟住有一個幫我洗頭，洗頭嗰個咧就成頭銀頭髮，後尾枕咧紋曬啲公仔度， 係 得啦。 咦？但係唔係好啱你呢一個 feel 噶喎？ 我話嗱，你聽我講先。咁一路洗洗洗洗，跟住佢话有冇边个师傅我未嚟过，是但一个啦。 嗯， 跟住有个阿叔行埋嚟，唉，真系惨。 咁佢见你咁嘅样， 可能佢真系派个阿叔 你配对， 包装包装配对 啊，配对谂过噶， 系啊，呢条 speed dating。 真系 speed 快快脆脆啦！佢可能费事， 用一分钟自我介绍有冇啊？ 佢话费事我呢个阿叔咧影响佢家 job， 其他唔肯埋， 有个百年啲头发我咪咯。跟住嗰个阿叔，我问佢一样嘢，我话你有冇须刨噶？因为我剪嗰啲头咧，佢落须刨，刨到咧滑 青 啊，系啊，好青。 电嘅嗰只你讲紧 系电嘅须刨啩？我话有，我咪得啦。我话 佢哋呢一只一定有噶。因为有时佢哋要喺嗰啲界啲 界啲花 嘛， 就喺条界咧，我问有冇得界条界？ 可以，可以， 可以，好似你咁答咯， 梗 系可以， 硬性咁样整一条界， 即系好似好普通啫， 你都整过添啦， 系啊，我整过，我唔知佢呢间有冇整啊，剪。剪完啦，哇，咁快剪完，我冇听佢落过嗲嗰啲苏跑喎， 系， 我苏跑咧喺呢度。冇帮我刨啊！ 咁你而家刨咯，咁你咪叫而家。 但系其实咧呢一样嘢咧，你知唔知系可以好考嗰个剪头发嘅发型师嘅功夫？有啲未必需要落电嘅梳刨， 佢系可以就咁样 一路用把梳同埋用个剪嘅，都可以梳到嗰个效果。 李小姐，嗰啲系讲紧1000蚊以上嗰啲， 都未必嘅。 咁嘅 service 啦， 同埋人哋话咧，如果咁样剪咧，其实仲考个心机啊。 系啊，好花时间。 嗰啲就好快啦，嗰啲 fade 系啦。爬嗰啲好快， 铲草咁 啊，系啊， 唔系虽然系咁样， 铲草除根， 唔系嘅，系都要睇，究竟你要劈到几上几落，有冇睇下你嗰个头型喺边个位要停， 冇错， 都好紧要噶。如果唔系嘅话，你会起方角噶。但你冇试过， 既然佢冇刨，你有冇叫佢而家刨？ 吓， 即系再刨。 有啊，跟住我话唔够薄，我话唔够薄，再剪完之后，佢话得啦，你个头。咁样好睇啊！ Uh-huh. 我心谂，其实个头好睇系我话事定你话事咧？ 佢话事都啱嘅。 系咁有硬条街咧，佢亦冇落过个刨刮人哋，即系我惯咗咧，佢有个牛仔刮刮刮刮刮咁硬翻出嚟，唉咁算。 你而家有条街嘅咩？ 佢有条死街喺度咯，呢叫死街。 Deadline。 真系由嗰日起，我觉得唉，真系已经好冇心机啦。 先生 系啦，升五啦。 嗱，同埋其实我觉得你咁样梳去后面嘅话都出事嘅，因为你块面长啊，你唔应该俾人哋见到咁多。即系你而家见到嘅就系你个下巴同埋你个 我知啊， 离开十二 十二寸 额头同下巴，离开十二 超过十二寸 头发遮一遮个额头， 我今朝 个比例嘅问题。 我今朝我由 捽嗰只叫做泥，我唔知咪白色。我谂要咪捽完咧，我谂住啊攞把梳分翻条界出嚟，我想掹翻条界出嚟， 系 准备梳，咦硬嘅，硬唔到啊！ 你用错咗 product， 系啊，但系而家又软翻晒啦，所以由今朝攞三换三，我完全唔开心。 系啊，系我明啊，系啊，一指错满盆街落梳。 系啊， 有时你唔知点解咧， 我呢个礼拜唔知点算。 系啊，你系 唔紧要， 我明啊。我自己而家面对紧嘅咩问题呢就系、是、你嘅开始换季嘅问题， 是 就系、是、因为咧就系、是、你着得太厚嘅话，夏天啊即系夏昼你又好热，但系如果你着得太薄嘅话咧，你夜晚又好冻，所以我就唔知点算好啊！你着件褛又好似多啲系嘛，但系如果你净系着一件普通嘅啲卫衣嘅话，又好似唔够 啊，一定要外套啊！ 我未适应到而家呢一个咁样嘅 变幻莫测， 我应该要点样配搭咯？所以我都系我揈到系成张床都系衫咯， 你着皮褛系咪又有毛毛啊？ 有啊， 平头先讲完啦，皮褛发毛啊！ 喂，其实应该点样处理咧？有冇啲达人咧？ 我头先有问过嘅，咁佢哋就系话，其实咧香港系唔系好适宜你哋真系要买皮褛嘅。 我知，但系有时要型啊嘛。 系啊，我知啊，但系当佢已经系一个皮上面嘅咧，有一笪笪一笪笪嘅时候嘅话咧，就已经系太迟噶啦。可能真系要攞去嗰啲咩即系嗰啲皮医生嗰度咧帮你搞嘅。 即系食咗落去啊？ 系啊，嗰啲冻鬼，因为佢系织嚟噶嘛。咁织嘅话，你一定要起咗个织，跟住你先要再去保养翻嗰个皮褛。咁可能冻鬼就系可以好贵。咁我睇下你自己捨唔捨得啦。咁我就琴日嗰件皮褸咧，就我記得嗰陣時候係喺韓國度買嘅，佢唔算好貴。 琴日呢件皮褸靚喎，薄 靚啊嘛，同埋 呢啲天氣 收係咪？好啦，咁啊點樣知咧？就我哋琴日因為咧就去做咗啲嘢，你甩底啦。咁跟住咧，我同小楊養佢啦。 你可以唔想講呢兩個字㗎？ 我一定要講，因為你約咗大家，你到最後 嘅 時候你放飛機， 飛機達人放飛機達人， 冇錯。咁跟住我就同阿楊養一齊去啦。我約咗 Dr. Matthew 啦，咁啊遲少少同大家分享啦。咁點不知咧，就突然之間我就因為上車嘅時候咧，我發覺咧好熱啦，咁啊除咗件皮褸啦，揸車啦，死啦！一睇嘅時候先見到，咦，皮褸嘅後邊點會有一啲唔見得人嘅嘢？ 就我琴日講嗰啲 MO 毛， 唔關我事嘅，唔係我噴落去， 唔係一條條嗰啲毛啊，係嗰啲毛啊， 知道 係白色一浸嘅， 係啊， 好肉酸。再詳細去睇，唔單止有呢一笪白色嘅毛，仲要就系佢遍布喺唔同嗰啲 嘅 隔栏底啊， 会噶系啊，仲有一个蛊惑位 系 喺领， 冇错， 反翻个领，佢就藏喺里边。 哇，见唔到笔就唔紧要，见到嘅话你就周身 聚财。 跟住我觉得佢就哇，原来我喺佢头先嘅面前，我就着咗件咁样嘅皮褛，情何以堪啊！咁跟住我就同自己讲啦，死啦，唔得，因为一阵间都要见人，咁我就唔 系 好想着住呢件咁嘅皮褛，因为系人哋见唔到，但系我唔舒服， 冇 错，系啦，我自己知。咁跟住咧，我就同阿小杨杨讲，佢就本身就话俾我佢过嚟同你食饭啦，我唔走，唔好，我话我而家要 唔见得人佢， 我借佢，跟住我话我要做翻我自己嘅造型。咁跟住我就谂住喺嗰度附近，因为我哋琴日喺长沙湾附近，咁啊长沙湾好好啦，有好多啲咩批发嘅地方，就顺便又去买下嘢啦， 扫货啦。 一行入去嘅时候，我行咗几个圈，但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搵唔到嘢，咁我就觉得不如算啦，咁就着翻呢件咁嘅即系有毛嘅皮褛咁样。我觉得唔紧要嘅，睇你自己做乜嘢啦。 因为呢啲叫时髦。 好，咁之后就继续着毛衫啦。 时髦， 你讲得好，扮毛。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丽庄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央视新闻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在香港时间清晨大约五点半结束，历时大约两小时。習近平在會前表示，世界經濟開始復甦，但動力不足，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干擾，保護主義抬頭，這些問題十分突出。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要放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謀劃，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為人類進步展現擔當。他又說，中美關係不是一直一帆風順，但是兩國是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變對方亦不切實際，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個都不能承受，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他強調，各自的成功都是彼此的機遇，雖然兩國發展道路不同，但只要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兩國相處之道。他堅信中美兩國的前途是光明。拜登表示很高興再次和習近平見面，指出他們的會晤一直是坦誠、直接和有益，最重要的是大家彼此清楚了解，美中必須確保競爭不會導致衝突。兩人之後在莊園散步交談，会晤结束后，拜登将习近平送到上车处互相道别。拜登在会后的记者会说，和习近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而且富有成效，已经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在台湾问题，拜登强调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国维持一个中国政策。他向习近平明确表示，希望中国不要干预台湾选举。他又对在中国被拘留的人表达担忧。拜登表示，两国正恢复军方之间的直接接触，未来几个月将继续维持并寻求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拜登又说，正和中国重启打击毒品的合作，又会召集专家讨论人工智能的风险。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习近平向拜登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大最危险的问题，中国倾向于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但他继续谈到可能动武的条件。又指习近平试图表明中国并未准备大规模侵犯台湾，但这个没有改变美方的立场。官员说，中国同意建立解决误判的机制，并建立军方和军方的接触。他又说，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中国任命国防部长后和他会面。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善用国际化和市场化优势，让全球投资者更了解大湾区的发展情况。他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华商，把握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平台，在大湾区内大展宏图。李家超在香港中华总商会的论坛上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一直积极在大湾区投资，并帮助港商以至外商开发大湾区机遇。他说，大湾区是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将成为融合金融、创科、现代服务业等发展的经济力量。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约18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阳光充沛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五同星期六最低气温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4点，跌295点，成交金额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8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6跌2蚊，盈富基金17.91跌2.9，小米集团15.88跌咗9.2，领跑汽车36.05升1.5，快手59.85升6，阿里巴巴81.6跌6，恒生中国企业61.78跌1.06，美团110.4跌2.9，京东集团107.7升8，南方恒生科技3.95跌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1.3，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1，人民币7.26，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4，欧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3292点，跌227点。港金报1824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59美元，卖出195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美孚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咁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啱啱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回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车速限制会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80公里，慢线就会由每小时的8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6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最后提一提你啦，运输署宣布大老山隧道会在11月26日星期日清晨的5点起实施二通行。届时缴交隧道费就无需停车或者排队。各位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扫黑除恶， 邪教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继续努力生活啦，系啊，以身作则啦。我成日都同人分享，身教系最重要。即系咩叫身教呢？就系、你个仔做错嘢，佢讲对唔住。但系如果老豆，即系我自己做错嘢，我都讲对不起。 好难将个尊严放低噶喎。 好易， 好易啊！ 喂 ，sorry， 我搞错咗。大家好，我系欧永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区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下多些幽默感，咁样才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买鞋呀、买衫呀、买水晶呀、乜都买呀，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网上讨论区咧，有时见到啲人咧啊，抨击嗰啲人，啲消费者啊，讲诶啲伙计唔好啊，咩唔好啊，咁样好多。不过有一日咧，就有一个咧系赞嘅。我相信咧，有时咧香港真系好多好嘅呢个从业员啦、服务员啦咁样样。佢赞佢咩咧？咁佢就有一日咧喺某间茶餐厅咁啊食差唔多食完啦。咁点知自己唔小心咧，将有一半杯嘅咖啡咧一撞。倒到自己啦、台啦，即系总之好乱、好混乱、好污糟啦咁嘅样。咁啊，见到一个姐姐即刻走埋嚟，我俾张新台你咁嘅样，就带佢另一度干净嘅坐低，咁自己就清洁嗰张污糟咗噶咯。好啦，咁啊完事啦。咁但系做完之后咧，佢再做多一样嘢，你会做多咩咧？ 诶、 俾翻一杯佢， 俾翻一杯新嘅咖啡佢饮。 好啊，呢啲、 一杯咖 啡，你帮衬啦，你 一杯咖啡， 价钱有两杯，有一杯添一杯第一杯。 咁我 你饮一杯， 饮到未倒咗佢系嘛？ 但我谂 都有， 饮到佢倒 咗。好，你洒走啫，即系好似人哋都赖你， 即系佢嘅意思 系咪咁讲？ 嗱，咁大个人唔好讲呢啲咁唔成熟嘅说话， 系咩？收落收翻，有几唔成熟啊！ 唔得唔做得咁样， 真系好多钱。不过佢觉得呢一种心意咧，系好窝心，咁啊，值得攞出嚟咧系赞嘅。咁 系啊， 同埋佢当佢喺度帮佢抹啊污糟邋遢，佢冇任何嘅不悦的表情，即系佢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可能真系倒到地下又系啊。唔知你哋有冇试过咧？嗬，即系令到哎呀弊啦，咁样搞到好似好尴尬咁样啊！ 即系攞张厕纸印下，系咪搞掂咯？ 似乎你比较多经验，你讲。 着数咖啡， 唔系我意思系搞到啲 倒 写 倒 写晒 啊嘛， 我 试过 啊， 我都试过啊， 我好少嘅， 我试过啊，咁咪抹咯，其实好小事， 其 实 好小事， 真系超级无敌小事，系啊， 同埋我觉得何时倒退到你会觉得嘅就系当你唔小心倒写一啲嘢嘅时候， 人哋抹 serve 你嗰个人嘅话系会 冇法俾 你啊，又或者系即系会有面色俾你睇嘅咧，即系头先我听你嘅 描述。 描述啦，我系会觉得就系点解我觉得话佢冇嗰啲咧就系不悦嘅表情， 因为佢真系 咁佢应唔系我明白， 系 啊，我就 系 话你呢个咁嘅人嘅话，何时倒退到嘅就 系 我哋嘅 service 原来系会咁样，我应该都话好开心啊，佢冇俾面色我， 唔系我。 唔係應該咁 啊！應該絕對係，即係好似幼稚園嗰啲小朋友，佢即係賴咗啊，咁嗰啲阿姨姨都幫佢搞噶啦，即係好正常，梗係唔會。 只要佢冇露出不悦嘅表情嘅話，你就會覺得我今日賺咗啦。 係啊，阿姨姨今天阿姨姨對我很好，係啦， 所以係值得大家反思嘅，係咪？ 冇錯。 點解會倒退？何時倒退到咁樣？係咪？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啱嘅。 好，我今日。留意一下，食饭啊，乜乜乜物啊，如果有好事，我就表扬一下。 嗱，我啱啱咧，上个礼拜星期六咧过去咗嘅，就系、是、我系直头喺佢面前度表扬，话俾佢听，小妹妹你做得好好。咁、其实咧，我系好中意咧去某一间嘅，就系、是、我同我男朋友咧，有时我哋会专登揸车去嘅。嗰间嘢咧就好奇怪噶、，fusion 菜嚟嘅，佢系卖印度嘢啦，佢又有泰国嘢啦，佢又有 pizza 食嘅。咁、其实咧，佢个名咧就系啲意大利嘅餐厅。所谓叫意大利嘅餐厅。佢系位于一个嘅就系非常之难揾嘅地方，系泊唔到车嘅。咁、如果你泊到车嘅话，你要行好远，你都要去。点解？因为佢第一 service 好好，第二佢真系好好食，得一个厨师嘅啫。全张嘢嘅话咧，全间嘅餐厅嘅话就系得一二三三张台。OK， 三张台咁冇张台嘅话四个人啦，咁就最坐到爆嘅话得十二个人嘅。好啦，咁跟住我哋就专登要去食啦。咁因为咧佢嗰啲嘢真系好好味啦。咁嗰日咧就请咗有一个新嘅女仔，咁就系、是。妹妹嚟嘅，咁因为嘅就系佢系卖呢一啲嘅餐厅嘅话咧，其实佢就 系 全英语对答嘅，佢唔识讲广东话嘅，咁、当然你就同佢沟通啊，咁样你见到佢嘅就系、是、好有礼貌，而且嘅就系最难得嘅一样嘢咧系乜嘢咧？我发觉嘅就系佢系睇住每一张台有一啲特殊嘅需要嘅话咧，佢系 即 刻义无反顾过嚟问你嘅。我举一个例，咁、我嗰日咧就好唔小心咯，我叫个鸡。咁但係咧，我嘅另外一半咧，佢係唔食雞嘅。咁、因為咧，我自己食印度嘢咧，我係中意食一隻嘅就係、是、燒雞，係啦，咖喱嘅燒雞。咁啊，從我嗌咗之後，我先就死啦，我唔記得咗。咁跟住咧，佢有幾大份嘅，一個小小嘅 appetizer 有四嚿雞啊！ 哇！ 我食完之後，我之後一定賺唔落其他嘢啦，係咪、 啊？唔抵啊！ 好糾結，我唔知點算，我又驚咧，佢會唔會要等我呢個 appetizer 食完之後，佢要收曬啦，佢先至會上 main course 咧？咁我正係喺度糾結緊嘅時候嘅話，佢即刻埋嚟同我講。佢就係話，不如咁啦。你介唔介意？如果係嘅話，可能翻到去嘅話，啲雞凍咗，未必會咁好食。但係你叮翻佢嘅話，應該係 OK 嘅。我不如裝你幫你咧裝住佢。你而家咧唔好食咁多，因為你嘅 appetizer 食唔食食曬之後嘅話，我諗你一陣嘅 main course 你食。 好睇你心思， 好體貼喎、 睇穿你嘅心。 呢個真係值得表揚喎，係值得表揚。 哇！我直頭覺得好好啊！我話好多謝你，我正係想問你嘅就我可唔可以攞走呢兩嚿雞？因為我唔記得咗嘅就係佢係唔食。佢话完全冇问题，跟住就即刻攞咗嗰啲入去，跟住咧拎翻出嚟嘅就系一个盒啦，跟住仲要系帮我咧用一个嗰啲胶袋载住摆埋一边，系 啊， 开咗另外嘅嗰一张台，跟住佢就话呢啲嘢应该摆唔晒，你而家虽然系两个人嘅话，但系咧隔篱嗰张台你都用埋啦，咁就摆咗喺个台， 哇，好嘢喎， 真 系呢啲 加分 啊！好难得嘅现代嗰啲女仔咧， 你见到佢对佢自己嗰份工系非常有诚意，佢唔单止对我，我都留意到佢嘅就系对面嗰啲人佢都系嘅。譬如佢哋饮紧啤酒，咁可能佢就会问你：你用呢个bottle 直接饮啊，定系你要个杯咧？咁如果人哋系用杯嘅话咧，佢差唔多饮到咁上下嘅时候，佢就卖去帮佢斟。 哇！ 你唔需要做呢啲嘢嘅，一间咁细嘅小店，但系你见到嘅就系佢好尊重佢自己，好尊重呢一份工。到远完咗嘅时候嘅话咧，当然我俾 tips 佢之外嘅话，我真系拍拍佢嘅背脊，我话俾佢听，我就话你嘅 service 系非常之好 ，excellent。咁我就话你俾心机啊，系啊，跟住佢好开心，佢从来都冇人会咁同我讲噶，咁 好 话你值得， 佢又做得好，你又做得好，因为你做完呢一样嘢咧，佢会知道佢 系 已经计咗系咁样做。 系啊，呢啲 好 好 呢个女仔， 好人好事，正。你尊唔尊重呢份工啊？ 尊重， 梗系尊重啦，风骚化人啊嘛，系咪先？ 你点解会问我呢个问题啊？ 我想你再讲一次。 我对你呢个问题好不满。 其实你话我唔成熟，佢咪仲更加唔成熟。 我想用第二个 term 嚟形容佢。Once in your life, you find her, 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re left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am I about? When you get caught between the moon and New York City, I know it's crazy, but it's true.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妈妈，但愿我能还给你那段岁月。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写给妈妈的信。我今年25岁，我妈妈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做了妈妈。在我长大过程之中，听我妈妈有时有意无意地说，阿女啊，不要那么早结婚，不要那么早生小朋友。说不定妈妈自己都没想过，原来有了小朋友之后，她的人生就会结束得这么早。她少女的日子就好像连载漫画突然停刊，转型成育儿杂志。剩下好长时间的把屎把尿，哄小朋友睡觉，送小朋友翻学，接小朋友落课。送小朋友离开屋企，催佢哋翻屋企。妈妈知道自己已经冇后路，只好今日提醒自己嘅女，谂下将来嘅路要唔要咁样行。 做妈妈呢个职位经常被刻画得全能神圣，社会话女人天生就有母爱嚟形容，但母爱系乜嘢？冇人话俾你听，冇一本做妈妈嘅生存手册。我哋嘅生活里边，全部都系孟母三迁、模范妈妈呢啲嘅预言。妈妈被取去少女嘅资格，被要求有面对生活困难嘅强悍。佢做起家务同埋倾斜过重嘅育儿责任。当佢攞起拖鞋要打嗰只曱甴嘅时候，仲唔准自己尖叫吓亲个小朋友。佢知道为咗怀胎十月嘅生命，佢冇说不的权利了。我嘅妈妈多么伟大，世界上嘅妈妈多么伟大，但系我好惊，我永远冇办法好似佢哋咁伟大。我好惊，我永远冇办法唔跟佢一样。我更加惊，我永远冇办法理直气壮咁同其他人讲，我唔想做妈妈。每年嘅母亲节前夕，我仍然冇办法若无其事咁同妈妈讲母亲节快乐，因为我知道多数时候做妈妈嘅人冇谂过自己能唔能够快乐。我妈妈话俾我听，嗰年佢50岁，小朋友纷纷离开屋企长大啦，有自己嘅生活。呢一种嘅模式改变埋佢嘅生活。5:30唔使再接小朋友放学啦，消费嘅模式都唔同啦。晚餐唔使煮四个人嘅份，因为好多人都唔翻嚟食。佢嘅夜晚突然间空虚啦，唔再系满足小朋友嘅时间，而系剩低好多好多自己嘅时间，中意做咩就做乜嘢。佢睇住小朋友嘅背影行得越嚟越远，佢好失落，好似有另一种形式嘅分手。妈妈回首呢一辈子，几乎唔记得自己为自己做过啲乜嘢。嗰一刻，佢真系好伤心。佢进入咗一个小朋友离开屋企之后嘅寂寞妈妈时期。佢要练习追赶嗰啲遗失嘅人生，要练习珍惜自己嘅人生，练习要对自己好啲啦。因为呢啲已经系好耐好耐冇做过嘅事。 Sweet Mother of Mine 送俾所有妈妈收听啊！快乐十一点钟，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9%，翻嚟就会有爱好系列。今日咧喺呢咁嘅季节咧，大家去郊游嘅时候会中意听咩歌咧？或者郊游会令你谂起啲咩歌咧？咁一阵间咧喺十一点钟翻嚟咧，我哋就会有爱好系列送俾大家郊游的歌曲。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你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去郊野旅行最开心噶啦。我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咧，多唔多机会去郊野旅行噶？多噶， 多啊， 唔多。 我根本都住喺郊区， 咁啊系啊，我就好少嘅 郊野旅行， 好少嘅。 根本住喺郊区， 系啦。阿马小强咧，都有一年一次喺学校嗰啲、 啊， 你平时都唔会专登去噶啦。咁啊， 可唔可以定义一下咩叫郊游啊？ 嗯，郊野嘅旅行，花花草草 啊, 啊, 啊，一定唔系黄。 但系 接近大自然啦、 啊， 即系野餐啦、 啊。嗱、啊，我细个咧，我就好，如果譬如话去旅行咧，我唔中意见到马路啊有车，我都觉得唔系郊外啦、 一定要去到四野都系草嚟， 系啊， 嗰 啲 就 啦。间者好似好好开心。 同埋你哋有冇留意到嘅就系，其实而家你都好难咧， 好难 行到真真正正嘅山路， 系、 因为我谂咧，真系对大家就系太好啦，所以其实咧好多时候我行山咧都发觉嗰只都系红毛泥路嚟嘅， 铺晒啊嘛， 嗰啲咪叫红毛泥啊， 系啊， 石屎路嚟噶、 啊 嗯，我明你意思，即系人行出嚟嗰啲路冇好少， 好少，以前系唔同啊 嘛， 以前系冇路噶嘛，系啊， 嗱、 啊、 以前咧我住 秋红村，你一定有泥路上。 我冇，我住彩虹村，咁后边有啲山嘅就是、虎山道，咁、有一个叫清风岩， 嗯、 我净系记得呢个名字，可能而家已经变咗啲屋村噶啦、其实唔系旅行，系细路仔走 去玩， 系啊，去玩啫，捉下嗰啲叫乜嘢，我都唔记得咗啦， 好、多嘢捉噶， 系有咩捉噶，系啊，类似 捉金丝猫。 系啊，系啊 ，OK， 我又未捉金丝猫， 唔系你嗰啲， 你有钱人， 系啊，你嗰只金丝猫同我哋金丝猫， 唔系我知道嗰阵时玩过金丝猫，但我已经唔记得系买翻嚟定系捉翻嚟， 买又有，捉又有， 系啊， 系啊，买又有，捉又有， 搵个耳仔装住噶嘛， 搵到火车火柴盒， 系啊， 去捉佢噶，系啊，要喂佢啊嘛， 大家唔知讲紧咩噶啦，细个时候冇乜机会去郊野公园，咁后来咧，我阿叔咧识得个童军领走啊。大人嚟噶啦，咁样又佢，喂啊，阿小张张你过嚟，咁样不如咁啦，跟阿童军领就去学阿童军啦，咁样，咁童军就有啦，即系真系去 camping 啊，去郊野咁样，咁嗰时候去郊野咧，我好开心，有一个第一次嘅经历，唔知大家会唔会有试过河边或者嗰啲小溪咧，系捉鱼仔啊，或者除咗嗰个鞋咧踩落去， 有 感觉，对一个都市人嚟讲咧系好开心 嘅， 嗰 阵时 日日都玩噶。 日日都玩 啦，系啊，山后边嗰啲咪就系你屋企个，唔系都未必系嗰啲山隔嗰啲田啊， 系系 田基都有好多鱼捉嘅， 系 有好多住住，见 到啲 虽 然系好细条嘅，捉嚟呢边做乜？但系佢见到佢喺个水里游咧，你个感觉系哇，好有旅行 feel。 细个咧真系蠢啊，唔识啊。見到啲浮萍咧，以為是草嚟嘅，踩落去咁就濕曬、我哋真係啲城市唔識，你哋鄉村妹妹應該知道嗰啲浮萍㗎 啦， 唔會踩落去㗎啦。 幾四伏㗎嗰啲位， 係真係啊！ 因為其實有時你唔好亂咁踩落去，因為踩落去嘅話，有啲係啲糞。 哦、 堆粪嘅地方嚟噶，系、啊你唔系好远嘅话，你已经闻到。其实嗰阵时候咧，耕田系非常之 organic 嘅，系啊，佢有一个好大个 牛啊、猪啊嗰啲 喺嗰度沤嘅， 同埋嗰啲小溪嘅石咧，有啲唔稳阵嘅，一踩咧佢一喐咧，你又会成个跌咗落去。 你话如果搬石咧，最中意去海滩，一二三搬得够实，好大 仔 大仔 啊嘛。 哇！有冇捉过花旗羊啊？我有啊，第二日死晒啊！ 冇得养噶， 我梗系知啦。但你啲细路仔梗系贪得意啦，花旗位大姐仲幻想可唔可以养大食 啊？谂起郊野咧，呢首歌咧好似一幅画，个歌词写得好好。在水中央，送俾大家。 窗，汗水泻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相，你竟仔细欣赏，平缓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只生命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仿似画在湖上，缘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缘中只生永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应飞跃淡淡湖上，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掩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以前咧睇戏咧，见到啲人咧去到呢一个河边咧，就咁趴低揾只手咧，滗啲水嚟饮咧，好似好型咁样样啊！咁啊，迟早从军咧就马上，我可唔可以咁样啊？啪啲水嚟饮，话唔得噶咁样。不过都试过搵嗰啲 一啖半啖冇所谓啦。 嗰啲水爱嚟煲饭噶啦，嗰阵时咋吓，即系当嗰啲水仲系叫做冇咁。 七十年前啊， 八十。 我计错数就 sorry， lost 噶， 叻啊叻啊叻！ 好啦，咁我其实咧，自己本人咧，真系可能因为都住喺新界嘅关系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嘅，因为咧，成日都可以接近到大自然，因为我觉得其实大自然咧系真系最令人舒服，同埋系令人咧好似有一种与世无争嘅感觉嘅。 系啊，你净系听到啲雀仔声已经掂晒， 同埋嘅就系你特别快去 feel 到四季嘅风景究竟系有啲乜嘢嘅转变啦。呢一轮咧，其实我都想咧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嘅就系早晚。多啲去望上個天，啲雲好靚，尤其是喺呢一段時間，你望下。好啦，咁其實我覺得話郊遊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真係一件非常之中意嘅一件事嚟嘅，因為你所睇到嘅全部都係啲大自然嘅風景，全部都係嗰啲就青山啊、綠水啊，仲有嘅就係有好多啲好綠色嘅一啲花花草草啊咁樣。我覺得我最中意喺郊遊嘅時候係睇到有一啲嘅就係佢哋喺耕田或者喺郊郊野生活嘅人，佢哋嘅风景，你哋有冇留意噶？ 有， 我翻乡下最中意， yeah， 我最中意六 咩嘢啊？ 嗱，第一六点零嗰啲味，烟通煮饭嘅味，哇！呢啲 烧柴 系啊，跟住真系好好个感觉好正， 同埋农田有一种农田嘅菜味嘅，好香 嘅。系啊，你明我讲乜嘢啦？我经过呢啲位咧，我系最中意咧就系装人哋咧，即系究竟佢哋点样生活嘅？因为咧，我见到譬如喺乡郊嘅人嘅话，尤其是行嗰啲咩小径啊、田嘅两边啊，你会见到嘅就系一定系一间咧细细间嘅，即系屋仔，一间小石屋，跟住前边咧有一块小小嘅田地。 地，上面咧就系种住一啲蔬果。咁、你会发觉就我会八卦睇下佢哋会种啲咩嘢，有分有分嘅、哦。如果你讲紧嘅就话夏天同埋冬天嘅话咧，系有唔同嘅农作物嘅。夏天嘅话种瓜，冬天好似而家咁样种菜，冇错啦。咁其实你会见到佢哋话果实累累咧、 啊， 你系有一种嘅就 系 好富足同埋好满足嘅感觉。而且咧就我觉得我特别去欣赏嘅就系佢哋系能够有一种嘅就系自给自足嘅人，系、嘛？又唔同你争嘅， 好安乐嘅， 睇住个天去做人嘅。咁呢啲咁嘅嘢就系我郊游嘅时候，我成日会就系白，同埋我见到你就会有一种，我觉得呢啲就系叫做小确幸，好少好少好微细嘅嘢，但系你会觉得因为咁样，你会感到满足，同埋感到就系嗰阵嘅愉快，嗰啲系钱买唔到嘅。咁尤其是有时你嗱间唔中嘅话，你又会好文艺咁样，会有只猫好慵懒咁行过，跟住咧你又。 面真系超级无敌正啊！ 你简直系嗰啲文章里面会写嘅嘢嚟，但系你郊游你就会有时，如果你有咁嘅心思嘅话，你就可以留意到呢啲嘢啦。咁所以我郊游嘅话喺playlist 里面，我系好中意，就算行山也好，跑步也好嘅话我都系听我自己嘅个 playlist 里面第一首歌就系呢一只歌。今日揀嚟嘅有卢冠廷先生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果子》，系咪好有一种嘅就好似民歌嘅 feel， 同埋喺田间嘅时候你慢慢地 应该系有个哥哥攞住个吉他，后面有几个细路跟住， 就几只鸭仔跟住添啊！希望你哋中意。 在那山里，小子一个。天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过，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过。夏季、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那黄色的小子今夜是我，从没怪何以 嘅歌曲咧就系果子作曲同埋编曲嘅都系卢冠廷先生，而填词嘅系林振强先生。 好听，好听，好听。 卢冠廷咧，俾我感觉都系啲田园嘅，你觉唔觉得？ 一定系 系啊，即系格仔恤衫， 好喜欢佢。 牛仔裤，即都系呢咁嘅形象咯。哇，攞住个吉他扫下扫下，正， 好听啊吓。好，马老师， 哇，犀利呢一首歌， 系咪好难承接咧？ 诶，你错啦， 放马过来。 哎，我跟住呢首好嘢嚟嘅，系。 你讲 你冇整错嘅，碌下碌下啊！ 我等你，我等你。 系嗱，我近排咧多咗去东涌， 系 吓咁咧有一日咧有啲当地嗰啲父老咧就话，不如你带我行东涌古道，东涌古道 乜嘢嘅咩？ 有啊， 喺边度嚟啊？ 佢本来就系叫古道， 系啊，古道系就东涌行去大澳嘅， 哇，行几耐啊？ 两个零钟，三个 钟， 系啊， 好啊。 佢話呢條路好易行嘅，你放心啦。 你好唔放心？你個樣好驚啊！ 唔 係 唔係，因為第一聽到古道呢兩個字咧， 係啊， 我諗起我條熱腸，我嘅熱 好難嘅。 咁但係咧，因為咧，我睇翻真係好舒服，佢成即係好平坦嘅一條路，同埋咧，你行出去東涌嗰、那個即係都市嘅感覺咧，越行咧越去一個好 郊野 荒郊嘅。 你出發嗰個地點嘅係哇，又巨水馬龍啊， 又 到到到到到 起碼有四團人喺度等緊，有支旗咁樣，其實好熱鬧。 就唔同 啦，一行出去咧，哇，風光明媚啊，真係好鬼正。咁咧一路行出去咧，其實咧嗰日咧就好傳統嘅活動，大家自在行下山，因為佢哋其實行咗好多次，不過佢強力推介我要去， 風景好靚， 好靚，真係好靚。佢話 望到啲咩啊？ 都係啲山山水水，最特別嘅地方咧，佢話如果你真係行唔到去大澳咧，有一個位 可以走嘅， 可以坐船 哦， 去大澳。经过嗰个桥底，港珠澳大桥，佢话好靓，哇！ 听完都想去， 听都想去啊！我下次组团带你去咧， 你组团就冇 3800蚊一位， 唔使我自己去，跟住包埋大澳食嘢，包条咸鱼， 3800包咩？包条咸鱼， 系啊！所以呢啲咁嘅天气 啊， 正啊，正， 呢啲真系系啊， 多啲接近大自然， 咁就真系好开心。 咁到底咩歌咧？就新闻之后先送俾大家。OK， 好，十一点半新闻播过，而家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三藩市費羅麗莊園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央視新聞報導，中美元首會晤在香港時間清晨大約5:30結束，歷時大約2小時。習近平在會前表示，世界經濟開始復甦，但是動力不足，產業鏈供應鏈受到干擾，保護主義抬頭，這些問題十分突出。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要放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謀劃，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為人類進步展現擔當。他又說，中美關係不是一直一帆風順，但兩國是不可以不打交道，想改變對方亦不切實際，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地球容得下中美兩國。他強調，各自的成功都是彼此的機遇，雖然兩國發展道路不同，但只要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兩國相處之道。他堅信中美兩國的前途是光明。拜登表示很高興再次與習近平見面，指出他們的會晤一直是坦誠、直接和有益，最重要的是大家彼此清楚了解，美中必須確保競爭不會導致衝突。兩人之後在莊園散步交談，會晤結束後，拜登將習近平送到上車處互相道別。 中美元首会晤，美国白宫话总统拜登就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担忧。白宫表示，拜登强调维护南海和东海的和平稳定，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又向习近平说，美国随时准备和中国共同应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健康、安全、债务和气候融资等跨国挑战。白宫说，拜登强调美国将采取行动，防止美国科技被用来破坏美国的安全。他承諾致力於明年初進一步大幅增加兩國定期客運航班，而五國大樓就對美中恢復高層軍事溝通的決定表示歡迎，對避免可能導致危機或者衝突的誤解和誤判至關重要。中國外交部曾經回應指涉港、涉疆等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將善用國際化和市場化的優勢，讓全球投資者更了解大灣區的發展情況。他又歡迎來自世界各地青年華商把握香港頂尖的專業服務平台，在大灣區內大展宏圖。李家超在香港中华总商会的论坛上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一直积极在大湾区投资，并帮助港商以至外商开发大湾区机遇。他又说，大湾区是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将成为融合金融、创科、现代服务业等发展的经济力量。而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氣溫逐漸下降至晚上最低大約18度。展望未來兩三日陽光充沛和非常乾燥，早上清涼。星期五和星期六最低气温16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9点，跌289点，成交金额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8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2.6冇升跌。盈富基金17.92跌2.8，小米集团15.86跌9.6，阿里巴巴81.35跌1.85，领跑汽车36.55升6.5，恒生中国企业61.88跌咗9.6，快手60.4升2.15，美团111.3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3.96跌8.8，京东集团108.4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51.3，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1，人民币7.261，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3300点，跌218点。港金报18260元，跌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78美元，卖出19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啊，咁较早前啦，流浮山嘅深湾路受火警影响，需要封路嘅，咁而家火警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封路重开啊。

变明亮。看看一双双衣着，抱起枝头上。 唱几句， 春花万里。 唔得，呢个都系阿李婆搞嘅， 我而家 KO 咗佢啦，佢依家跑咗。 即系新嘅歌，最新嘅歌。 我哋继续，好，我哋继续交 友。交友咧，或者交嘢咧，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咧？有啲嘢咧，如果系交嘢或者交友嘅时候，你见到咧系好开心。第一样嘢，我今日讲两样。第一样嘢，如果系交友嘅时候咧，系 飞嘅。 嗱，你好得意，你估得。唔啱，不過咧，我明白你想講乜嘢？ 雀仔啊，蝴蝶啊，即係響天空飛 嗰啲。以前 多 嘅，以前 好 多。 蜻蜓，蜻蜓。 我講樣嘢咧係牛啊！ 哇， 因為都市人以前咧係冇，係啊，可以冇機會啦，係咪？ 西貢有幾個地方好多牛，大嶼山都係。 係阿李婆，我講 唔 緊要，唔緊要。我話我 KO 咗你， 佢話你 KO 咗佢。 誒，冇所謂啦，最緊要大家聽。 我頭先 係啊， 事實上係好嘅， 係好多好多。咁我講緊咧就係以前去旅行咧，好開心見到有兩樣嘢。第一樣啱講緊就係我好開心見到牛嘅細路仔嘅時候咧，覺得牛係一種罕有，即係平時喺書本先見到嘅。佢交嘢咧，牛啊， 真係有牛 嘅 喎， 牛啊，就唔介意嗰啲牛糞有陣味啊咁樣，就會跑埋，當然唔會即係掂啦，唔敢掂啦咁。其實牛真係好聰明，我分享過一次咧，就係帶即係我大咗啦，我帶啲小朋友去行山嘅。嘅时候咧，有条好窄嘅路，有只牛企咗喺度，我就谂紧两边就泥泞，就得呢条石屎路点咧咁样？ 你真系，你试啊！ 牛啊！ 牛啊！ 我知啊，我都话试下咯， 但系 唔清醒啊！ 嗰只牛，你知唔知道？佢企埋一边啊！ 诶，咁犀利！ 我到而家都觉得好匪夷所思。佢企埋一边，跟住我行过去咧，佢先企翻上个石屎路继续行。哇！真系我真系觉得，原来牛即系第一好嘅人性啦。就算佢明，佢知道佢未必一定要做，好有礼貌。佢企埋一边，等我行佢先再行咁咯。第二样嘢 ，feel 到神杀气，系啊， 诶，企埋唔系啊，我已经系牛啦，嗰个仲牛黄头，牛黄头你我唔惊啊。 第二样嘢咧，虽然我到而家都唔系好识，但系我去到郊野见到人嚟玩咧，我会觉得好有郊野风。风气或者嗰种叫做感觉， 放纸鸟， 冇错啦，我好中意睇人放纸鸟，你中唔中意睇？ 正啊，正， 你识唔识玩 啊？ 我 识， 好难噶，捉住佢跑， 系啊，系啊，系啊。 Sarah 咧， 我识玩， 系啊， 识噶。 有冇秘诀 嗰啲定系桥绳？ 啊，以前嗱，唔好学啊吓，戒妖， 戒 人哋妖嘅， 我知道， 系啊，会咁样嘅，唔好学，你走危险嘅，同埋你要做，冇错，你要做啲手脚，睇呢条线， 系咪好难学噶放纸鸟？ 唔 系 啊，其实要有风，同埋你要知道啲风向点吹。其实一上咗去就得噶啦，一上咗去你又挫下挫下，跟住等佢飞下又挫下挫下，咪放佢咯，放佢得。 我谂到你放咩歌？ 系风筝。 林志美 错， 有首歌林志美首歌叫错咩？啊，唔识， 几好，你接得几好。风筝就 系 风筝，不过系。争路特品、 啊、 又见那朵云投到天的深坎，如 运，让我再追寻，寻到温馨的爱心。遇到冷风时，仍然暖纷纷。曾经想过，为何我仲记得你，好比那风筝线牵引。你似多云，未为线牵紧，无尽的欢笑仍然记在我心间，心坎里留下烙印。风筝每天闪进我梦里，使我印象更加深。 一首风筝，下咗十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讲过先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水雷都系悬挂紧嘅， 小心啊！风高物燥， 冇错。嗱，咁其实头先咧，我拣嘅第一首嘅歌曲咧，我会觉得嘅就系田园咧，俾大家嘅感觉咧，就一定系吉他啦， 系啊， 系啦，同埋嘅就系即系大家系好无忧无虑咁样啊，去玩啊，接近大自然啊，坐喺个草地啊， 仲有攞住啲树枝撩下撩下噶， 系啊，你就会 撩啲咩啊？ 咩都撩， 系啊， 你唔知好危险啊，咁样系啊，有蛇噶， 细路仔唔识噶啦， 成日谂呢啲嘢啦， 即系谂 呢个系行山嘅安全意识嚟噶，系啊，即系等于你唔好成日啲长草踩落去啊，你话。因为你唔知 头先咪话踩浮萍咯， 系啊， 系咁噶啦，细路仔。 系啊 ，OK 嗱，咁其实咧，我就会觉得咧，有时譬如可能交友咧，以前嘅交友同而家系非常之唔相同嘅。 系啊， 而家甚至乎有啲又好夸张啦， 好 fashion 噶啦，而家 地方 glamping 又打卡 啦，就话你成个人去就得噶啦，系咪？佢帮你搞掂好晒所有嘅嘢。 冇错。 以前你去交友也好，露营也好 ，barbecue 也好嘅话，好忙嘅。 系啊。 但系忙得你好开心嘅，大家要做好多准备功夫嘅。就算你去交友嘅话咧，夹个衫。三文治你都觉得好开心， 超开心啊！对啊， 咁啊最开心啊，仲要莫过依个啲阿表哥啊，带个吉他 唱下情歌， 大家一齐唱歌。 阿表哥有个小朋友，小女朋友， 有个小女朋友系啦，未开始嘅， 系 带埋班 妹 妹，系嘛，大家一齐去交友，跟住咧就一定会唱一啲嘅，就系仲要就系攞一杯好诶，攞本好厚嘅知音 嘅圣， 叻圣系， 叻圣 啊，即系呢本嘢好坚噶， 冇错，呢一首歌。你一定有唱过 Take me home A country road 正啊，一定是一起唱，夜晚要有个萤火会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n 主题曲嚟啊吓， 系啊，我唔识唱嘅， 唔系我叫你听落去继续， 我有听， 系咪好开心啊？ 好开心， 开心、啊！ 我谂起，我真系叮即时谂起，叮一声就系六年班毕业旅行、 嗯， 全班同学即系由小学毕业升上中学咧，你会觉得自己大个啦，唔、 嗯、 使跟学校安排嘅旅行啦，就我哋又系彩虹村一班。少年啦，搭92号巴士就去到呢个西贡码头，跟住有个同学再带我哋入去。我第一个感觉系郊野嘅地方咧，就系、是、呢个地方黄毛鹰，好、 哦、 开心。 咩嚟？ 我听过，但我唔知咩。 黄系黄色个黄，毛系毛发个毛，鹰系应该 个 鹰，系啊，全部都系草啊、水啊， 好开心啊， 好开心。 冇咩人噶系咪？ 冇人，当时冇人。真系溪涧啊，攞啲水嚟煲饭、啊。 旅行真系要去呢啲地方。 嗰日我哋仲去 camp 添，好开心，好开心。 自己扎营啊！ 自己扎营啊！ 啊，好 正！自己扎营啊！自己攞嘢去啊！ 而家好兴，我都好开心。 喂，同埋以前啲营系难扎啲嘅，而家咧好，而家啲好 安定啊嘛， 好 automatic 咁啊，而家嗰啲 系啊， 而家嗰啲服服， 系 啊，就已经搞 好似打开张被咁啊，而家嗰啲 仲有借背囊，借啲铝架背囊， 冇错， 铝架背囊下边嗰一层咧就。摆个睡袋喺度， 啲重嘅嘢摆下边先，系咪？定系重嘢摆下边定系摆上边啊？ 唔记得啦， 有 噶， 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然后有同学咧就攞啲胶水桶，唔知一卡仑定两卡仑嘅咧，就攞水，买炭啊，好开心。 你有冇用嗰啲水壶咧？系两用嘅，上边系饮嘅，下边仲有一兜系食饭嘅嗰啲铜军嗰啲水壶。 冇啊，你呢啲咁高级真系冇。 系有钱仔就我哋唔系讲嗰样嘢，所以你继续讲翻你呢个。 我哋胶桶， 仲要系女， 分分钟个胶桶系。花生油啊！嗰啲我哋洗翻乾淨去啊！你明唔明啊？仲買膠桶？ 我係呢只， 哎呀， 好少少。 咁咪好開心嘅，好開心嘅。嗰陣時咧，我哋就成日都唱嗰首歌，不過就唔係呢個版本。嗰陣時咧就係唱《高山青》。高山青， 我知家係家。 高山青，佢中意唱广东话，又唱高山青。 你系播边个版本啊？ 张惠妹， 高山青，好听啲，佢歌好听啲。喂，不如你唱啊，咪你唱。高山，有冇得卖？唱片铺有冇卖？唱片铺有冇得卖？ 冇。 啱唔啱？系咪呢只？ 系。 头先个咩咧咩咩，佢哋咩先？即系讲咩啊 ？OK， 张文妹嘅《高山青》。 唔系，站在高岗上。 哦， 就 站在高岗上。我想听你《高山青》嗰个。 山林穿云霄。 在高岗上，我哋将会每日首歌曲去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带嚟嘅《风骚快活人》啊，翻嚟就会有今日嘅我们的广播剧。今日两位朋友，一个咧就主要咧喺幕后啦，咁第二都系呢个广播剧嘅其中一个咧中间分子嚟嘅。另外一个咧，哇，大家听佢名咧，知道哇，佢好犀利，多面手嚟，做好多唔同娱乐界嘅东西，到底系边个？翻嚟同你介绍，先听十二点钟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今日有两位朋友介绍俾大家，一位一定会听过佢嘅名噶啦，系电视嘅艺员，亦都做过影视舞台剧嘅演员，佢就系龙天生。龙天生啊，而家系 Sir 啦，嗬，教好多配音班，佢有参与呢个电影幕后制作、副导演、电台播音员，包括我哋香港电台播音组。佢做过嘅剧集包括有《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雍正王朝》《千禧名人录》等等。不如由佢亲身讲下佢点加入呢一个广播剧组。 谂翻起我嗰阵时喺港台 part time 做播音员啊，哇，系应该系1977年到啦。嗰阵时我喺 TVB 第六期训练班毕业之后咧，咁就用一个艺名叫六期，咁就我哋个老师啊程乃根咧，咁啊，因为佢播音员出身啊，咁觉得我咧，可能有少少潜质喎。咁又等我揾多少少外快，介紹我去港台咯。第一個劇係做乜我就唔記得啦，太耐，你幾十年。但我就記得咯。第一日翻去就係演出前幾日啦，個 PA 通知我，喂，去嗰度有間房嘅，嗰度有個劇本嘅櫃，有一格格咁樣嘅，咁有一格叫六期。咁我喺嗰度咧就見到有幾份劇本，咁我咪攞翻屋企咯，係讀咯。我記得嗰陣時。几好 pay 噶，嗰阵时我喺 TVB 咧就系$800人工，10个 show， 咁港台呢度咧一集就$40，咁即系如果有三集咧，哇$120，好好啊，大佬几粒钟嘅啫噃，所以咧成日喺度等啊，睇港台几时搵我录音。咁嗰阵时合作嘅编导咧就有何楚云女士嘅，我记得。后期咧就有阿姚秀玲啦，咁同我一齐播音嘅播音员咧有阿车心梅啦、姚秀玲啦、陈婉红啦、陈炳球啦、强叔啦、林有荣啦、傅清伟啦、朱万子啦、李学斌啦。如果好彩嘅话咧，就可以撞到阿大哥钟伟明，就同我哋一齐嘅。但佢唔系成日出嘅，即系要好彩先撞到佢嘅啫。咁。我都做咗成我諗一两年到㗎。咁而最特别就有时呢港台会搵啲演员啊咁返嚟嘅。咁最有印象呢就係、錄一套叫做一塵不染。咁就里面劇本里面啲角色呢有邓瑞文啊、U2 啊、罗南之啊、王喜啊。而同我一齐錄音嗰位就係咩呢 ?Maria。嗰陣時佢都仲未喺熒光幕嘅，咁就但係已經唱歌唱到好紅噶啦，咁啊同我做夫妻，我啊中生，佢啊中太，咁啊幾特別，咁亦都記得有另一套咧叫《千禧名人錄》，嗰集啊係講愛因斯坦嘅，咁撞到嗰位咧叫做黃祖藍，你話識佢幾耐咧？我当年最中意嘅播音剧啊，我谂都系《千禧名人录》咧，由我演出啦嘛。最中意嘅播音员啊，李学斌啦、朱万子啊，因为佢哋声又靓啦，人品又好啦，又肯睇住我哋啲后辈啦。咁而播音最吸引人嘅地方，我觉得咧就系话 佢俾到幻想空間啊，無論係我哋播音員或者係觀眾或者聽眾都好，你一路聽一路可以係有畫面，你自己去。同埋咧喺嗰陣時嚟講咧，佢哋可以錄完之後冇幾耐就播噶啦，好快脆噶啦，即係呢個係好特別嘅。咁就仲有咩趣事分享啊？啊，我覺得嗰陣時咧，其實都幾考我哋嘅，因為錄音咧第一件事你就會要睇燈，一開場嘅時候咧就先播呢個音樂，跟住有效果啊，有啲雀仔飛飛啾啾啾啾，跟住船噗噗咁，然後咧睇燈，佢係紅燈，一轉去綠燈，即係話啲效果完，我哋就要入要出聲噶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好多時喺途中咧會即時做效果噶。譬如我是中山花旗啦，我會開始集一開，咁有位播音員嘅同事咧就會攞住抽鎖匙喺另一個咪度拆開咗，然後咧有一個好細嘅集啊，佢就咁我哋要聽住呢啲時間，咁然後開咗我先出去講嘢。咁你如果係冇盒嗰啲仲緊要，因為如果係我係呢個呢個大盒。跟住我用輕功，我吸咗之後咧，一定要等個同事用快布揈一揈，好似啲山風咁之後，咁我然後落地啦，冧落埋地之後，我先可以講嘢嘅，要夾嘅。呢啲我成日就撞板，就係撞喺呢啲位度嘅。咁同埋播音嗰陣好得意咧，就話譬如我哋一嚟咧就成集咁錄啊，咁中間有冇 NG 即係講錯咧？有。咁如果你係譬如講錯一句，我今日，哎呀，我今日咩咧唔記得咗喎，唔緊要，停一停。我今日咧，好早翻屋企，由 NG 嗰下再重新去，咁因為之後咧會有同事幫你剪翻好嘅。咁就亦都過程裏邊咧試過好得意，有見到有啲小朋友嚟錄音啊。咁我哋 studio 裏邊嗰支麥就棟高噶嘛。唔會拉上拉落，就係一個位嘅啫嘛。咁佢哋太矮嘅，咁點咧？咁啲哥哥姐姐咪搬啲凳啊，搬啲箱俾佢企喺度咯，然後同你一齊講嘢咯，因為又幾得意嘅。同埋喺後期呢個播音組已經係解散咗，但係咧每一年咧都會有啲大型嘅演出嘅，譬如播古裝劇幾十集嘅《鹿鼎記》。書劍恩實佬咁樣，咁佢又會揾翻啲舊嘅同事啊，同埋我哋呢啲又叫舊同事啦，又係配音員啊，或者啲 star 一齊去做嘅。咁因為佢係其實個時間係好緊啊，一日之內可能係要錄齊40集。咁經驗話我聽啦，我第一時間譬如你開9點嘅，我8:09我到噶啦。點解咧？入去將有我氣氛嘅嗰啲稿咧，佢一大棟喺度嘅，40集有40棟，我就睇個 rundown， 有邊集有我自己咧？1、3、5、7、9抽曬佢出嚟先，然後揾個位霸定喺度，跟住盡快揾到編導或者係副導演問下，喂，我嗰個角色咧多龍啊，佢就由頭到尾中間咧會有嗰啲清朝上面嘅大官有冇衝突㗎？舉例，譬如原來呢個角色咧，開頭同龍天生咧又非常之 friend 嘅，好老友嘅。中間去到20集咧，已經成熟啦，佢又搶咗佢啲錢啊，又搶咗佢嘅名利啊，有啲嘢，佢總之見到咧想殺你噶啦。咁跟住到最尾咧，大家又好翻喎，40集大家又好翻喎，咁樣咧，因為我哋唔夠時間由頭睇曬40集噶。最緊要嗰啲感情轉折位咧，我掌控得好咧，咁我先至可以好順咁演落去。呢個係要好緊要嘅，因為就如果你做得唔好咧，你好阻進度嘅嗰日就做唔曬嗰40集噶啦。呢個俾我一個幾深嘅感受嘅，我係龍天生。 果然短短几分钟咧，讲咗好多咧，即系呢个录广播剧嘅时候咧，嗰啲嘅心得啊、经验啊咁样。讲到录广播剧，点可以唔睇睇呢一位朋友咧？佢叫叶世雄啊，大家都听过最近咧，佢喺呢个宣传声带里边都讲翻以前嘅日子啦吓，收音机嘅日子。叶世雄本来一个中学教师，无意中咧听到有免费编剧训练班，于是就嚟试一试啦。个教书同编剧两个截然不同嘅世界。1982年转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就担任编导啦。到底佢喺呢方面个感受又点？ 我第一次编导嘅广播剧咧，系考入编剧训练班嘅作品《睡晚情》。咁演员咧有李岳斌、车心梅、薛万子、陈炳球、林有荣、曾永强、莫家驹。广播剧导演嘅气派咧，就及唔上个电影、电视嘅导演嘅。后两者嘅导演咧，手下边有一批工作人员，例如摄影啦、灯光啦、场务啦、化妆啦、配音等等。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嘅职责，咁可能仲有一个监制啊，或者系制片啊，帮手咧就系扮呢个统筹啊、联络嘅工作。广播剧嘅导演一般咧，我哋叫做编导。咁就是集合所有工作于一身，编剧交嚟嘅剧本要找人抄写立纸或者而家系影印啦，跟住咧就分配角色，安排录音期，派剧本，将一切事务办妥咗之后咧，就要去唱片房找音乐啊、音响效果啊。咁由于广播剧制作是流水作业式，录音师咧就见稿纸办事嘅，这个编导咧一定要喺剧本上边咧，就用唔同嘅颜色咧画出各种嘅技术需求。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就话，如果你办唔妥啲事咧，所谓临场打真军嘅时候咧，喺录音师咧睇住个剧本，手控制住开关，往往咧就系顾此失彼，咁啊好多时咧就费时失事嘅。咁啊，录音室入边咧，导演咧都好似一个百臂神仙咁啦。一方面咧就系要指导呢一个演员点样掌握个角色啦，另一方面咧又要向呢个录音师咧提出自己所需求嘅音响器材，交代咧咩时候用音乐，咩时候咧用音响效果嘅。喺录音嘅过程之中咧，导演似乎咧高高在上，揿住个对讲机指挥一切。其实咧，可以讲系有苦自己知，因为录音师可能唔系太明白咧你嘅说话啦，效果方面咧，音乐方面嘅要求咧，佢唔有事先咧就系了解过咧，好多时咧唔合我哋嘅要求。演员咧可能喺唔在状态之下咧，演出咧就可以不知所谓嘅。咁身为导演咧，你唔可以都系话啊自己俾不满噶嘛，咁好多时咧就要以和为贵。遇到上述嘅情况咧，你只有低声下气，希望咧大家将成件事咧就做好嘅。这个录音完毕之后咧，如果你冇助手帮你剪接咧，你自己要做剪接嘅功夫啦。就算助手做完嗰个剪接咧，你都要听一次，会唔会即系剪漏咗啊？各方面会唔会做一啲瑕疵啦？咁我搞晒咧，先至安排播出嘅。喺录《睡晚情》嘅时候咧，我呢个初歌编导当然系手脚乱不在话下啦，更加难得当日咧嘅录音师咧都系手腾脚印，系推飞打 Q 嘅音乐啊，经常都出错，结果咧15分钟嘅短剧咧系录咗过多钟头。曾经参加过广播剧演出嘅嘉宾咧数不胜数啦，我亲手请咧喺嚟自嘅电影啊、电视啊、话剧啊、歌唱啊、梨园界啊都有唔少。最难忘一次咧，就洪朝峰咧揾我咧替佢做一个广播剧嘅录音，剧本咧就嚟自曹禺嘅作品《雷雨》，而担任女主角咧就系朱茵。朱茵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学戏剧，咁我谂应该冇问题，好快搞掂啦。点知对台词先发觉咧，原来朱茵习惯用舞台剧夸张嘅方式嚟讲对白，咁冇办法啦。我坐低落嚟咧，就逐句教佢点样讲，边度需要停顿。咁好彩咧，当时咧就只系收录佢一个人嘅对白。 然后牵制后期制作的时候呢配合其他演员的对白，咁啊花多咗时间都唔会影响到别人啦。我最喜爱嘅广播剧咧，系改编自亦舒作品《朝花夕拾》。咁女主角咧系由车心梅担任嘅。车心梅系我经常用嘅一个广播剧演员，因为佢嘅声线可塑性好高，用佢咧就少咗派错角嘅风险嘅。咁喺《朝花夕拾》入边咧，有一场戏咧。就讲佢去到男主角的坟前，一个人咧录一段长长的对白，一段独白咧系我收到剧本之后补翻上去嘅。咁佢喺嗰一集咧读完咗之后就留多留咪好，可唔可以再录多一次咧？咁我对佢讲啦，嗰段对白咧其实跟佢哋语气写出嚟，咁佢咧就唔需要太多语气上嘅处理，只要投放感情就可以啦。结果咧露出嚟嘅效果非常之好。嗱，广播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系表达方式非常之简单，即系靠把声就可以啦。用声音嚟演绎戏剧，冇画面嘅限制，题材可以天马行空，听众嘅想象空间亦都可以无限咁大嘅。广播剧录音嘅需要少多嘅，经常出现咧就演员同做效果嘅工作人员唔配合啦。咁演员咧仲讲紧话，唔使送啦，这个唔使送，中间咧嗰道门已经闩咗，咁啊变咗咧就道门就夹死人啦。咁啊古装剧咧经常都有骑马嘅场口啊，咁做效果工作人员咧系攞住两个耶壳咧，或者系胶嘅嗰啲落口钟咧，就喺个沙上边咧就系做出四只脚着地嘅声音，咁冇经验嘅。音响效果员咧，好多时咧拍得唔平均咧，听上嚟咧就好似一只跛只马咧喺度走路一样。咁另外咧，经常出现嘅就系录音师咧就按错咗嗰个唱片嘅速度掣，因为以前咧就用呢个黑胶唱片嚟播呢个音响效果嘅，所以咧就有时咧就B B 仔嘅喊声变成狗吠声啦，或者咧就呢个枪声变成大炮声咁嘅。我是叶世雄。 好，多谢晒叶 Sir 吓。咁其实我唔啲广播剧都已经播咗好多集啦，有唔同嘅演员啦。今集咧就有幕后人，包括叶世雄，我哋叫做世空嘅世空啊。阿世空咧就系编导。咁下个礼拜我有另一个广播剧组嘅驚青編導。點解話驚青？因為呢一個人咧入咗廣播劇組係憑運氣入咗嚟之後咧，其實佢對於戲劇或者點樣指導人演戲咧，可以話咧真係非常之陌生。尤其是對住咧好多演員咧都係好有經驗嘅廣播劇嘅演員，譬如頭先所數啦，林有榮啊、陳炳球啊、李學斌啊、車心梅啊、朱曼子啊等等等等，洪德成啊、楊麗仙啊，全部都係前輩，佢點樣去教人嚟演戲先得㗎？這個驚青編導係邊個？咪就係坐喺咪前面而家講緊嘢嘅梁繼章啦。梁繼章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廣播劇嘅一個編導，不特止有一次咧，阿李安求少少話：喂，你做編導做咗咁耐啦，不如咁啦。今次你自己试下体验一下做演员吓，我做演员系啊，爱情故事吓，仲爱情故事同阿杨丽仙吓，仲同咁有经验嘅前辈做爱情故事，哇！真系当时咧，真系好惊。但系谂下，既然人哋都愿意俾个机会你试，冇理由咧就 say no 噶。于是应承咗做一个叫做《千墨行》嘅广播剧，系一个爱情故事。当时对于一个冇咩演出經驗同埋把聲咧，都係我形容為清潔啦嚇，即係去演出呢個劇咧，我相信真係僅僅合格。我希望嚇咁，到底呢個劇係點嘅咧？嗱，下個禮拜咧就會播出《千墨行》，咁啊有梁繼章啦、楊麗仙啦嘅演出啦，希望大家再下個禮拜聽聽。同埋仲有一位令人資深嘅廣播劇演員就係譚翠蓮，下個禮拜會出現喺我們的廣播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三藩市费罗利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京东集团107.7升个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1.3，瑞士法郎0.889，加元1.371，人民币7.261，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33,308点，跌211点。港金报18,2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09美元，卖出1,9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扫黑除恶 星际交流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来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看的《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的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他剧中常用的红色唇膏型号还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只猫，做只狗，呼呼。做 坏子呀！好啦，未同阿 Dolly 倾嘅之前咧，讲下今日天气先吓，23度气温，啱啱好舒服嘅，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而家先听电话里边， 喂， 就住 Eric 啊，好挂住你啊，好担心啊，你去咗边度啊？ Eric 豬豬， 係啊，都擔心我俾你啊，好擔心你啊，你好啊，豬豬， 係啊，全部豬豬一齊， 好肉麻， 好肉麻，好肉麻，豬豬係咁噶啦。喂，多謝 Eric， 今日咧我哋講咩啊？ 我哋今日講啊，好似最近有個 case 係咪上咗？ 冇錯， 上咗法 冇錯， 講啊， 有個人好似養咗26隻定27隻貓，係咪啊？我記得係貓啊。咁咧就其中有啲好似不幸就離開離世啦，咁樣於是就好似被話被有人話佢就不小心啦，或者弱畜啦，諸如此類嗰啲咁啦。咁我引發起我就問阿 Doctor Eric， 其實咧養寵物貓狗啦 ，Nami 就係魚嗰啲我唔計啦，會唔會其實有一個叫安全嘅數目嘅咧？超過咗就基本上你就算即係7/3/6你都照顧唔到嘅咧，咁有冇啊？其實 OK， 有，梗係有啦。你頭先講嗰啲情況咧，英文我哋叫 hoarding 或者係集聚好多動物嗰啲，係其實一個病態嚟㗎啦。咁 啊， 係 啊， 即係係啦， 儲物狂啊，有啲 係係啦係啦。咁啊，佢係有幾個原因嘅，不過主要咧就係個點解我哋接翻一樣嘢咧，就係、你養多動物個你可以照顧啦。 嗯 而你自己認為係問題， 嗯哼， 即係你唔認嘅，即係你即係其實啲人有個精神病，不過佢哋唔認啦。好多時最難係呢啲 case 好難最難 balance 係咩咧？佢哋其實係病嚟噶嘛， 嗯， 咁樣就變咗好似你知啦，如果有殺人嘅都會有個精神嘅 婚禮，睇下唔係有係係咪佢黐線去做啊？有冇係咪特登去做啊？咁啊，呢啲情況都係嘅。其實個 line between 約束同埋佢，即係約束係即係一個自愿去做嘅嘢啦。 嗯， 同埋一個神經病人，佢有個神經病唔識照顧自己咧，就又係第二樣嘢。所以個 line 即係依個我哋社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即刻就諗啲即係依嘢，哎呀個人話約束啊，死咗幾隻。我話今日可能即係我唔係講緊呢個 case， 因為我對呢個 case 冇任何認識啦。不小心咧，因為其實有啲人係需要幫助。 嗯，喂，咁我想问下啦，有冇一个叫做安全系数嘅，即系几多一个正常家庭啦吓、正常嘅大细啦，你唔好讲话几万尺嗰啲啦，正常其实你觉得 reasonable 几多只狗或者猫叫合理啊？ 我又标准咧，就我认为咧，当一家人三百至一千尺咁样啦，我认为猫永远都一只嘅， 系啊， 所以就即系呢个系，不过呢个养两只不是约束啦，不过系咪、所以咧，我认为去到。三隻開始黐線㗎啦，其實 貓咩、喂，但我真係識好多人咧養貓養好多㗎，唔、知點解？ 因為有個 rule， 即係我講緊嗱，而家講標準養貓啦，啱啱好養到啦嚇。咁、我相信你養五隻貓，大家聽緊電話啲人都其實做到嘅。不過咧，就個問題係，譬如咧，應該就每隻貓應該有自己嘅貓砂兜嘅。咁、何來邊個人可以、 每個人自己有個兜啊？ 每一隻，如果你養三隻就有三隻，如果有十隻就有十隻貓砂兜，甚至乎有啲應該有 spare 添啊，仲要係咪 啊？係啊，同埋係啦，啱啦，同埋要有私隱添，個三隻貓砂兜唔應該喺同一間房嘅。 係啊，所以唔明點解你會去養咁多隻咯？ 係啦，我啱啱今日先有個客人講，我養一隻貓冇事，不養第二貓，另外只貓就唔開心，就屙過界， 係啊，佢專登嘅，佢專登嘅， 係佢專登，同埋可能佢有壓迫感， 係啊，佢唔開心， 以為死啊，另外只貓過嚟啦，快咯，佢要快出屙啊，咁樣就冇咗成個去大便嗰個 ritual 啦，個動作啦，就快咗就屙錯咗咯，所以其實咧，養太多又即係成日都見我。 你盏搞到自己咯，系嘛？到最尾， 我記得有最近有一個 case， 即系有即系有個即系嗰啲喺話自己係一個動物嘅 shelter 啦。咁喺嗰啲public 咧就會抌啲貓抌啲狗俾佢，咁啊捐錢俾佢嘅。咁即系咁就佢哋發現咗有啲狗就好多狗都好慘啦，養得好差啦，其實好慘係乜嘢呢？佢唔知養得差，有啲狗會死，其實對自己個人都有問題，因為佢照顧唔到自己，係啦，好多時咧有呢啲咁嘅人咧，屋企如果有細蚊仔添咧，就嗰啲細蚊仔就俾人即係唔係虐待啦，不過就疏忽照顧啦。好多時少啲翻學啊咁樣啦，咁樣就嗰個人又自己成日少睇醫生，同埋啲人咧係冇咗個 concept 佢。亦影響緊自己嘅生活質素㗎。 明啊 ，Dr. Harold， 你講呢啲係好 extreme 嘅 case 啦。咁而家我哋喺度講緊嘅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嘅就係，譬如可能唔知啊，原來作為要寵物嘅主人嘅話，你起碼嘅就係一隻貓嘅話，一定你要屋企要有五十尺。兩隻貓就要一百隻，即係 將佢量化， 係啦，有冇量化㗎？ 大家即係按住呢個表。 有冇啊？ 好啦，貓就簡單啦。咁我認為一隻。系咪咁样就？如果你必 就算你住一千尺、一万尺，你都系养一只。 养一只，我认为就一只猫就要一只狗噶啦。不过咧，就一万尺有极端个例子啦，当一般人啦，我认为一只狗噶啦。如果你真系要养两只，我自己个人都有养两只。咁我认为两三只系一个 limit 啦。我自己感觉第四、第五只你就冇时间梳咁多毛。 系啊，顾唔到 你根本边度照顾到咁多？喂，咁狗咧？ 狗就嗱，狗就有少少拗教嘅，因為狗咧，我就永遠認為咧，養一隻梗係冇問題啦。不過咧，其實最好就養兩隻以上嘅，因為狗係一個浪朋動物。 冇錯，佢哋 養兩隻嗰啲狗係其實開心啲嘅。所以而家又講緊標準嘅養法咧，就兩三隻咁樣就有啲人我就自己見過一家人咧，好朋友嚟嘅，就好錫動物，咁就佢哋。又養白兔啊，又養魚啊，又養狗啦、開頭就 動物 寄養，就慢慢就 keep 啦。咁就變咗咧，佢就最尾好似有七八隻。咁你去佢開頭嗰間屋咧，新搬入去咧就乾乾淨淨。之後咧就你梳化又爛曬啊！ 係啊，我見過，佢打完仗咁。 好沮喪， 因為佢哋真係日日喺度玩嘅喎，好似細路仔喺度玩咁樣佢哋。 系啦，咁啊嗱，咁啊有極端喎，嗱佢哋接唔接受一回事啦，咁我唔，佢未至於係 首先我講啲極端例子就即係有啲警察入去人家屋企，踩到便便嘅，咁嗰啲唔係佢間屋企唔係咁樣嘅，佢哋接受到佢個。个女主人就长期喺屋企去照顾嗰几只狗，而好尽责带佢出街。你话得唔得？我认为就好明显嗱，个喺呢个情况冇药，即系冇 疏忽照顾 啲狗嘅，系啦。佢哋要睇医生，佢哋有钱去睇医生。咁咧，不过咧就个问题系，我就放一个外观人就睇，外来人就见到佢哋有少少生活质素完全改晒，佢哋基本上夜晚黑一定要做呢啲嘢，一定要做嗰啲嘢。咁事实上咧，冇耐就呢两公婆就分手啦。 因为啲、哎、因为 未必关事啊嘛， 好大压力。 不过佢哋会加添咗好多压力，系真嘅生活上。 系啦系啦，即系我直接有冇关系，我第三者永远都唔知啦。不过我相信系一定一个。即系 导火线其中一个， 系啦，导火线其中一个啦，系啦，所以即系千祈唔好，真系好容易入呢个圈套嘅。你讲啲极端 case 咧，就系好多时咧系个 breeder 嚟噶， 系啊，唔舍得啊，我听过啊， 系啊 ，breeder 系啦， 啲 BB 好得意嘛， 系啊，相反又系，有时咧就系用呢啲人咧就会用我系个 breeder 嚟隐藏佢嘅问题，因为记得个头先讲话个 holding 个一个病系佢唔自认，佢会揾藉口去隐藏成件事嘅，做好心啊，帮狗啊，其实咧去到某个地方就唔系藉口嚟嘅啫。 其实同埋咧，我嗰时我住嗰个地方系大约500尺，即系我住嗰个单位，见到隔篱嗰个单位咧，佢带养紧两只嗰啲大嘅金毛寻毛犬，其实我都觉得有少少逼嘅，因为佢仲有屋企人噶嘛，仲有屋企人，譬如有爸爸妈妈啊嗰啲咁，你谂下四个大人加两只大狗住一个400-500尺嘅单位。即係我都覺得其實會唔會太辛苦啊？即係咁樣。 係其實係有香港有啲咁嘅，即係你知啊，鞋盒屋咧，其實真係好極端。 轉身都有啲困難。 係啊，一隻都話你訓練得好，要擺好多時間行，佢行都唔係唔得。不過係咯，300隻，我試過有一個公公婆婆咧。公公就過咗身啦，婆婆咁佢就婆婆養，即係公公留咗只狗嘅婆婆俾婆婆養。個婆婆咧就養咗只80公斤嘅成班鴨， 80公斤啊，好 成班鴨喎，梗係啦， 係啊，100尺都冇嘅間屋， 嚇， 係啦，所以咧， 只狗撲到婆婆都好危險啊， 係啦，咁我公公好明顯去之前要照顧只狗嗰個其實都好難，好衞生問題佢。哇！只 好大 撇 口水喎，成班鴨大佬 企缸嗰度大小二便咧，好真係好唔衞生啊！婆婆又要踎低成啦，所以有時一隻都太多。 係啊， 如果你對呢個 case 就係， 我同意你嘅講法，其實真係要睇下自己嘅能力。 我試過一次咧，又係一個嗰啲咁嘅極端 case， 又係即係佢有60-70隻狗啊。 咩 啊？ 60-70隻？ 係。咁樣就阿婆婆嚟嘅，佢成日帶嚟睇醫生嘅，係嘛？咁即係你有少少拗頭，咁好明顯有啲人抌啲狗俾佢，有觀眾就捐錢俾佢。不過咧，主要佢個錢喺邊度嚟去養咁多隻狗咧？係啲仔女。 哦，啲仔女60-70隻， 啲仔女冚唪唥都好即係生性啦。咁啊，出到去揾到錢，咁啊揾好多錢，咁啊可以養阿媽，又俾即係佢越養多狗，整大啲嘅場俾佢。所以咧，其實咧，我就勸香港人就即係 realize 養太多動物，特別我講呢係一個病態，所以你如果見你屋企人有唔好俾錢佢，你係應該帶佢勸佢去睇醫生。realize 係個問題，即係如果屋企人都唔 realize 係問題，嗰個人更加唔知啦，因為你周邊嗰啲人係鼓勵佢嘅呢個行為啊嘛。 因为可能自己都唔知嘅，即系大家会可能以为觉得自己就系我做紧 好 心，做紧好 事， 我欲罢不能，系咪？我收唔到手，唔知点算，咁一路就一路咁样落去，变咗。 如果唔理又边个理咧？咁样 系啦，嗰个 denial 咧，即系嗰个唔信，系去到个地步，系会揾任何藉口去 justify 佢嗰个嘢，即系佢可以。即係你即係極端 case 喺美國或者即係成個嗰啲人係好中意住嗰啲 trailer 咧，嗰啲有屋嘅屋啦，咁樣就可以入到去咧，個警察就係 呼吸唔到嘅， 嗯 哇， 冇地方踩唔到嘢嘅， 系咪？ 其实蚵大好多种嘅，唔系净系呢啲嘅，乜嘢都有嘅，哦，啲储物狂， 佢依人都会有呢啲人都。自己唔知道系问题嚟。 好嘅， 嗱，当然我哋唔排除嘅就系有一啲嘅好有爱心嘅，系啦，照顾动物嘅，系啦。咁但系当然，若果我真系去到一个你根本唔能够承受嘅情况嘅话，就要搞清楚个问题所在啦。 养之前谂一谂吓。喂，今日多谢晒 Dr. Eric， 多 谢晒， 唔 该 晒， 拜拜。好，时间到啦，咁啊跟住马上送上呢个即安嘅，我哋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好烦啊，好烦啊 ，Sarah 姑妈，今铺你一定要帮我救我。 哎呀，咩事啊，肥强？ 有个中学同学啊，佢话咧佢个地盘等人用啊，好想抢我呢一个绝世好人才，叫我去帮手啊。 肥强。乜你做过地盘咩？做地盘一啲都唔简单，有好多嘢要识，有好多嘢要学，仲有好多嘢要。 Sarah姑妈，我知啊，不过我同学话我咧系学校当年高材生啊，兼模范杰出学生啊，系咁笠个高帽俾我戴，要我一定要帮佢。我又一时冲动，应承咗，但系咧我未有安全帽啊，我烦紧咧买边款安全帽好啊？ 唉，你细细个我成日都教你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你都唔听嘅。法例规定，没有佩戴适当安全帽嘅工人，不得逗留喺建筑地盘内。你冇佩戴适当嘅安全帽，人哋唔俾你入地盘噶，仲唔快啲去揀翻顶 ？Sarah， 肥强，咩事啊？又地盘又帽，睇嚟你哋喺度讲紧个人防护装备当中，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安全帽。 啱啦，食人。肥强啊，烦紧点样去揀适当嘅安全帽啊？你帮下佢啦。 哦，肥强，头部受伤意外咧系本港常见嘅职业意外嚟嘅，响建造业咧系特别普遍噶。而响工作地方咧，可能引致头部受伤嘅危险咧有边啲？你又知唔知先？ 想考我？难我唔到嘅。可引致头部受伤嘅危险咧，主要包括头部可能遭到下或飞散嘅物件冲击，头部可能遭到突出嘅物件或者遭到摆动嘅物件撞击，以及在堕下期间或者着地的时候头部可能撞向物件。 哦，看来你都识啲嘢。为了有效减低头部受伤的危险，负责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应该是提供合适的种类，并配有帽带的安全帽给工人使用的。当中帽带以 Y 型帽带就为首选。 而所选用的安全帽应该要符合特定的功能要求，其中包括吸收冲击性能、防刺穿性能，并且可以调校松紧，让使用者在佩戴的时候感到舒适。当然安全帽必须要正确佩戴才能够有效发挥保护作用。 Sarah姑妈、释恩，你们好像讲到头头是道，还有什么要注意？讲多点来听下你。 嗱，喺拣选安全帽嘅时候咧，可以考虑工作地点存在嘅潜在危险啦。针对潜在嘅危险咧，而拣选适当嘅种类或者类别嘅安全帽以提供保护嘅。潜在嘅危险咧，除咗因物件堕下而导致工人头部受伤嘅基本危险之外，仲包括进行建筑工程期间撞到突出嘅物件，例如棚架嘅突出部分啦，又或者系遭摆动嘅物件撞到，例如起重机嘅吊钩等等嘅。所以安全帽要具备防撞功能噶。 如果进行电器工程，工人应该要佩戴有足够电绝缘功能的安全帽。 两位专家，我又想问一下啦，安全要求咁严格，咁颜色方面咧，会唔会有宽松啲，可以自由拣颜色呢？ 其实拣选安全帽的颜色都有学问的、哦、例如颜色较浅的安全帽是比较容易散热的，同时都非常显眼的，因为这样在光线不足的工作环境之下适宜使用白色的安全帽的。如果工人是在隧道工作，就应该佩戴极为显眼的安全帽了。安全帽的颜色呢，就应该是在背景映衬之下都能够清晰可以见到的，又或者安全帽的部分外部呢，最少都能够可以反光啦，又或者是贴上反光的物料， 不过在贴上反光带之前就应该先征询制造商的意见，以确保反光带是不会减低武学材料的保护作用的。 哎呀，还想着简单最有型有款的添。 肥强，你想都不要想啊，安全帽不是时装 fashion， 反而你应该要揀选舒适的安全帽，例如使用较轻但无损设计强度的材料制造帽壳，使用足够宽度的弹性头围带，以便安全帽紧贴前额，使用易于清洁又或者是更换的汗带，以及使用布料托带等等。 嗯，拣选松紧度适中的安全帽都很重要的，因为安全帽的松紧度是确保当安全帽遇到撞击的时候能否发挥正常功能的重要元素来的。一顶松紧适中的安全帽，帽壳的大小应该是配合佩戴者的头部尺寸，而头围带、颈后带和下坎带都是应该容易调校的。 嗯，我有头绪啦，唔该俾一顶最大嘅安全帽俾我，因为我个头咧真系好大、啊。 呢顶啱你啦。 咦，呢顶厨师帽嚟、啊？ 你唔系中意俾人笠高帽嘅咩？呢顶就真系啱你啦。 咁啊，有冇再高啲噶？ 地盘佩戴安全帽，工作安心冇烦恼。我是 Katrina 梁昔恩。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系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系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噶。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baby。